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声音从展厅的门口传来，刺耳至极。此时，展厅门口处的玻璃展台像是有了感应，忽然亮了起来，然后一个接一个亮起来，又再暗了下去，就像真的有什么人走了进来一般。可是馆长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随后他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见大理石地面上一把青铜剑从黑暗中赫然出现，一根刺眼。馆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紧紧地盯着这把剑，他就像是被人握着一般，凭空立在那里，剑尖拖到了地上，不紧不慢地朝他而来。而在那单薄锋利的剑身上，不断地有鲜血淌下来，在大理石地面上留下了一条深红色的血迹。馆长的脑海里突然想起那个年轻学生的话： 老板卖给我这个东西时，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，不能让它沾上人血。 突然间，剑身寒光大盛。馆长只觉得一股罡气扑面而来，把他压得几乎要跪坐在地上，同时四周传来一声脆响。馆长脸色大变，他当然知道这个声音意味着什么，这是玻璃罩破裂的声音。博物馆的玻璃选用的是最先进的材料，连子弹都可能不会击穿，此时却像是同时遭到什么重物的击打，瞬间全部碎裂。但由于良好的韧性，所有玻璃罩都变成了雪花磨砂状，并没有跌落。可由于碎成这样，却更让人看不清楚玻璃罩内部的情况。馆长先是无措地看着四周变得白茫茫的玻璃罩，继而大惊失色， 连高强化玻璃都变成了这样，这里面的瓷器呢？ 馆长咬着牙，费力地举起手，朝着身旁元青花瓷罐的玻璃罩碰去，就像一个幻象被打破一般，玻璃罩在馆长指尖下瞬间崩裂，千万个碎片叫嚣着欢跳着洒落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一阵极其美妙的撞击声。在这曲歌颂自由的乐章中，元青花瓷罐洁白圆润的身躯静静地重新暴露在空气中。馆长倒抽一口凉气，随即安心地长舒了一口气。尽管玻璃罩碎得惨烈，但里面的元青花瓷罐却分毫未损， 看着袁清华瓷罐在灯光照射下散发着诱人的光芒，忍不住伸手触碰过去。当再次感受到指尖那熟悉的触感，馆长忍不住忘却了身处何境，竟笑着闭上了眼睛。那个声音再一次响起，馆长猛然间睁开双眼，竟然发现自己的手摸着的并不是袁清华瓷罐，而是越王剑的剑柄。馆长恍惚了一下，随即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轻了许多，整个人竟飘了起来。他愕然地朝下看去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仍好好地站在那里，旁边就是袁清华瓷罐，而面前就是那柄诡异的越王剑。 难道是灵魂主角？我在做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馆长发觉他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了，他浑浑噩噩地想着，混乱的大脑已经无法再思考什么，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身体拿起那把越王剑，调转剑身，竟一刻都不停留地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，动作很慢，但却非常坚定。这一切其实是馆长在高处看到的，那种不现实感让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居然清醒地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不顾一切地想要重新冲进自己的身体，努力了数次之后，左手伤口的刺痛感首先回来了，让他心下一喜，竟然成功了。可他一睁开眼，看到的就是泛着蓝光的利刃，而他的右手还未完全归他控制，眼看着这锋利的剑刃就要划破他的喉咙。就在馆长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从黑暗中伸出一张修长洁白的手，轻巧地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了越王剑薄薄的剑身。馆长终于在这时夺回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，满身大汗地跌坐在地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 我就知道出了问题。 听不出喜怒的声音淡淡地从黑暗中传出，馆长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他手中的越王剑被来人夺了过去，但他却没有半分想要再拿回来的念头。 笑话，自己杀死自己的经历我可不想要有第二次。 馆长平缓了一下呼吸，这才抬头朝来人看去，虽然想要谢谢对方的救命之恩，但更多的是想问他究竟怎么走进夜晚已经封闭的博物馆。可是他这一抬头却生生地愣住了。来人正低着头捧着剑仔仔细细地看着，在展厅内阴暗微弱的灯光下，馆长只能看清楚对方半边脸。 是你不是在埃及吗？ 馆长结结巴巴地问道。他一开口才发现他的嗓子已经沙哑得不成样子。来人微掀眼帘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更加仔细地看着手中的越王剑，像是极其不放心这把剑有何损伤一般。馆长此时已经完全镇定了下来，这才发现站在他面前手持越王剑的男子出奇的年轻，根本不可能是他认识的那个人。 原来还是养蛇的那个老板。 馆长松了口气，想重新站起来，却发现自己因为吓得腿软， 一时还没有力气站起来。馆长也没出声求助，他不想在这个年轻人面前示弱。 坐着就坐着吧，也可以多休息一下。 这一次虽然异常凶险，但他已经和古董打了多年的交道，知道有些事情是连科学也解释不了的，他也不求这辈子都能弄明白，所以当对方沉默之后，他也知趣的没有追问。见老板没有说话的意思，馆长索性盘膝而坐，打算闭目养神。他最近和一个道士学了几招养气的功法，本意是年纪大了想要修身养性，没想到最先用上的居然是压惊。 这把越王剑本是勾践防身之用。 馆长刚闭上眼睛，忽然听到这年轻的老板兀自开口说道。馆长没想到他会主动说话，诧异地睁开眼睛，抬头朝他看去。只见年轻的老板正摆弄着那把诡异的越王剑，来回翻看着。剑锋偶尔反射的光芒照在他的脸上，更增添了肃杀之气。 其实越王防身的利剑，本就没有多少机会能用到。 老板抬眼朝馆长看去，他的眼神本来十分冰冷，但是在瞄到身旁的那个元青花瓷罐时，多年前的回忆涌上心头，目光不由得转为柔和。馆长点了点头。 哎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王侯的剑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象征意义，例如象征着霸权，号令天下，或者象征着身份，赏赐属下。若一个王侯身上防身的利剑需要派上用场，那不是他的护卫保护不周，便是……难道这把剑是越王自刎的时候用的？ 馆长忍不住接话道。结合刚刚那种差点横剑自刎的情况，让他不得不这么想。不过他立刻又摇了摇头道： 不对，勾践不是自杀死的。 勾践当然不是，但文仲是。 老板勾起唇角微微一笑。馆长一愣，脑袋里的资料立刻就往外蹦。文仲，春秋末期著名的谋略家，越王勾践的谋臣，和范蠡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了赫赫功劳。灭吴后自觉功高，范蠡曾遣人致书文仲，为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长颈鸟喙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，子何不去？文仲未能听从，不久果被勾践刺剑自杀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陈光。 刺剑自杀？刺剑自杀？难不成这就是当年的那把剑？ 老板高深莫测地眯起了眼睛，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。 你也说过，每个古董都有自己的生命，这点没错。其实我并不是手握着这些古董不放，只是雅舍里的这些古董，他们个个都是有灵魂的。 馆长扶着墙站了起来，默默地听着。 你不也说过，古董都是有生命的吗？ 老板扬高了眉，略略提高了音调。馆长苦笑： 我说这话的时候， 可并没有想过这东西真能有生命啊。 当然我知道我们两个说的意思根本不同，古董虽然只是器物，但是存在了成百上千年，每件东西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，使用者的感情，他们有的虽然没有思想，但很多都已经有了执念或者愿望，就像这把越王剑，他的愿望就是守护每一世的主人，凡是被他刺伤的人必定会惨死，某种程度来说这算是个诅咒吧。 馆长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。馆长想， 难道那个年轻的学生就是越王剑这一世的主人吗？但是他又是怎么认出来的？凭什么确认呢？ 老板知道馆长的疑问，但他却觉得没有必要解释那么多。他话锋一转道， 我也知道，对于没有思想的古董来说，博物馆大抵是他们最终的归宿，但是没有完成执念或者愿望的古董，简简单单的放在博物馆内会非常的危险，谁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尤其是两件相冲的器物摆在不合适的方位时更会如此。记住，有些东西不仅仅需要玻璃罩的保护，更需要双手的呵护，所以这把剑我拿回去了。 馆长垂头丧气，不管老板说的是真是假，他知道经过今天晚上这件事，他以后想要从雅舍弄点东西出来都要深思再深思了。老板轻叹了口气，再也没有多说什么。他店里的古董都是这类带有执念的古董，例如那面汉朝的古镜，就是为了让主人能和心爱的女子相见，默默地在盒子里躺了2000年，虽然最终碎去，但还是让有情人相识相见，完成了心愿。至于那条香妃的手链，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他的愿望，而那根燃烧了数百年的香烛，如今仍悄悄地流着烛泪。当然，当这些古董们完成他们的愿望时，若还保留着他们完整的形态，他自然会捐赠给博物馆。事实上，这些年来，他已经匿名捐赠过很多件了。只是这些，老板自认为不需要向谁解释，他从来都是率性而为，今晚和这人说了这么多话，也是看在以前的情面上，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了。馆长见老板转身就要走，忽然间感到不安，急忙问道： 这把剑你拿走可以，但以后呢？以后这把剑还会不会…… 他想问还会不会来取他的性命，但这话实在是太过荒唐。饶是馆长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这么多世面，仍是没能厚着脸皮问出口。在他迟疑之间，老板已经转身打算离去，后背衣服上盘踞的红龙忽然出现在馆长视线之内，晃得他一怔。 多年前的那人身上也有着这一条深红色的龙。 馆长的脑袋嗡的一声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忽然想起， 我那时推开雅舍门时好像笑着说了句话，到底说了什么我怎么想不起来了。 红龙渐渐地朝黑暗中隐去，张牙舞爪，就像是活的一般。此时黑暗中传来一声轻笑， 放心，这把越王剑是有剑鞘的。 馆长自然不知，如果这把越王剑重新回到剑鞘内，将会又有几百年沉睡的日子。 他只知道他想起来了，那天在他推开沉重的雕花门之后，那人愣了片刻之后笑着对他说的那句话是：好久不见。馆长在黑暗中站了许久许久，终于有力气挪动自己的身体，找到了在角落里的拐杖。等他再次抬起头时，却发现展厅内没有碎掉的玻璃罩，没有元青花瓷罐玻璃罩上的洗手液，也没有大理石地面上的血迹，甚至连鉴定室的保险柜内那个装着越王剑的锦匣都没有了。馆长还不死心，走进监控室，却见值班的保安一反常态的昏睡不醒。他也不急着把他们叫醒，单独把今夜的监控录像调了出来，却发现根本没有他经历的事情录下来。没有携手印，没有越王剑，更没有凭空出现的老板。在整个没有声音的画面上，只有他一个人疯疯癫癫地演着默剧。可是馆长却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了的，因为他的左手那没有处理过的伤口仍然在缓缓向外渗着血。 我听说这里是古董店，不知道这里收不收东西呢？ 方秋推开那扇比他想象中更沉重的雕花木门，好一会儿才适应了那阴暗的光线。跳动的烛火，散发着古典气息的柜台内坐着一个年轻的男人。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，就像是从很久远的时空中走出来一般。右肩上绣着一个栩栩如生的深红龙头，炯炯有神的龙目好像还随着他的走动而缓缓移动。 收的。 年轻的老板放下手中的书，抬起头来冲他微笑。他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，发觉这老板笑起来就像是换了个人，浑身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质。方秀赶紧低下头避开他的视线，走过去把怀里的报纸放在了柜台上。 这些是我搬家的时候从旧箱子里翻到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价值。我觉得放在家里不太好，直接扔掉又觉得太可惜。老板，你先看看吧。 方秋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报纸打开，露出了里面零零散散的一些竹片。他正要把报纸全部展开时，却感觉到老板呼吸一滞，竟忽然按住了他的手。方秋吓了一跳，一抬头发现对方根本没有看他一眼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报纸里的竹片。方秋睁开老板的手，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报纸一点点剪开，忽然回想到刚刚接触到对方的手非常冰凉，不似正常人的体温。 这些竹简你多少钱肯卖？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失去亲人的痛苦，犯罪之后的忏悔，痛定思痛的感悟，金马拍案。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，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